gentle is the rain. 锵锵三人行，你们好，文道、徐老师，这个一回来啊，开工历史， 对， 你瞧我们凤凰，这是多么的一个好的电视台，没事就给你钱， 二十万，那就不是一个好的电视台了，那是一个太黑的电视台。 哎，你别看这小小的二十块 啊， 这反映了我们的一个意思， 嗯， 就是说呀，什么事儿啊，得拿钱来算。 不是，这不是一个意思，这是一个身份，说明我们是打工仔。 对不对 ？老板给你派的人呢？ 对， 这是一个身份。 嗯， 对， 是老板，对不对？我们这个是打工仔。 对， 谢谢。 开工历史。 所以我现在感受很深，就过去咱们受到的教育是，这个很多东西不是能拿钱买来的，对吧？很多事儿说不能拿钱买。 嗯。 哎，可是我后来发现呢，要是不能拿钱买啊，拿别的更没法买了。我最近就老在琢磨着一个东西，我觉得我跟香港人啊，这个款曲相通，血脉相连。 哦， 你知道吗？我挺喜欢这个地方的人。十年前，咱现在说凤凰十年了，十年前我刚到香港的时候，我立马就喜欢香港人，直到今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哎呦，我那个时候发现，在中国的土地上，居然有这么一块地方的人，他是如此异口同声的，承认一个特别朴实的道理。就干活是为挣钱， 嗯， 就不讲大道理，但是呢他比讲大道理的人干的一点也不差。 嗯， 这是重要的，这是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 还要好， 你看，你当然你可以批评他，说他拜金，说他庸俗，可老实讲，反正我这种小人哈，你比如我在春节我在家我看那个 Twins， 我想给你们给观众增添点喜庆气氛 啊， 那个拜年的歌 啊， 哎，我就觉得真实在，你看全是祝你发财，金元宝，祝你住大屋啊，祝你老板不要炒了你，祝你，你看，就是其实我想想，这不也就是咱平常关心的 想的事情， 想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高洁， 对， 哎，但是我们可以看看，就是他能够唱出来他的这种需求，嗯，哎。你看， 是拜金主义， 这真是拜金。但是你说人活着，我不明白了，我不是那些大人物了，我就觉得不就是住大一点的房子，尽量咱凭力气吃饭，对吧？养不愧天，俯不愧地啊，也是。你我不就我没什么这么高的理想，可是凭力气吃饭，想挣多点，日子过得越好一点。 这个很奇怪，我觉得香港是可以从两方面来说，香港这样的一种拜金啊。 嗯， 一方面我想起来就是以前我看阿城啊。他以前曾经写过一本书，那么他当时就是那是80年代，比如说刚刚改革开放出来，有机会到了香港，在香港住了一转之后，他特别喜欢香港这个地方， 嗯， 他的感觉就是香港这地方真拜金， 嗯， 这个拜金拜到个什么程度，就是觉得每个人就像这样说出口的，但他觉得这是很中国的， 嗯， 这是中国传统啊， 俗文化的主流， 对，我们讲的不只是那套儒家，也不只是道家，而且还包括小老百姓过日子的平凡朴实，其实就是这一点。 哎， 对，但是你从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是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样事情很有趣，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我们说很工具、很理性、很冷漠，怎么？但是它很简单， 很简单， 很简单， 就是要尽到最大的可能赚最多的钱。 对，你比如说在公司里面打工， 这是一种道德， 对，这是个道德。我帮公司打工，你要我做什么，我份内这事我给你全部做好，所以我就应该得到。 你说中国目前的情况呢，就是学了一半，钱都是要的了， 对， 但是这个程序是不要的， 对， 什么意思？ 矮的苦才能变大富。中国呢，大部分的人现在矮的苦这句话忘掉的， 对， 变大富是要的。就是说，就是他刚才讲的这个两个层面的，那资本主义他的这套道德，因为中国多年来批判资本主义，所以这套道德也没了。但是钱现在这个五光十色的这个东西大家都要，所以你知道中国现在拍历史20块是拍不出手的，你在中国拍历史基本上是200块、100块的，你知道这个拍的方法也是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是某种送礼的， 基本上有时候会还会 人还有一些贿赂的成分，这一类的，这一个小孩一下，你当官的小孩可以一年下来可以收到很多很多的几百块的利息的，所以我看这个东西，当然从趣味上来讲，世界上真正富的国家是不唱这样的歌的， 对， 像法国、瑞士才不唱这样歌呢。什么叫大屋啊？那就是自己的家里而已。 对， 他们讲雪山，你就喝可白水就行了。 我们是 就是穷久了， 穷疯了， 香港也是穷久了，代表了全民族穷久的这个，而且呢，他又比其他地方更大胆，其他地方还不好意思说，他就直接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香港有一点是真的学到了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就是把这个程序讲得很清楚，我挨的苦然后我才能致富。 其实你别看这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挨的苦成大富，挨的苦就是说你这个富的来啊是有道的，不是说像贪污腐败，不是说像坑蒙拐骗，对吧？他老老实实干活嘛，所以你看过去咱们说拜年都是见面说过年好，我记得我学会说恭喜发财，老实说跟香港人学的，这么多年来我就一向就是恭喜发财，而且我就特别喜欢，我现在觉得见面就是恭喜发财。为什么哈？你看好比我发现你们这个文学圈有些作家，那咱说应该是精神境界很高的，包括画家、艺术家，其实大家伙在一块儿谈，你有时候闲聊天，你就会发现哈，那这姑娘专栏稿费多少啊？那你那画这画廊现在是标价多少啊？ 谈的都是多少一尺啊？ 对，其实我很喜欢听他们谈这些，为什么？就是说人的这种精神世界啊，有时候往往啊很难共通的。我有我的追求，你有你的追求，但是呢，有一种东西，咱们是全民都可以在一起谈的， 货币嘛。 那这就是我们讲的现代社会，金钱是普遍理性嘛。 啊，对啊， 就是一个完全什么事情都能够沟通，就在金钱上面来沟通嘛。 你说，所以说我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就是咱们曾经做过马来西亚的这个节目，我过年翻观众来信呢，我翻到一封，有个马来西亚观众这个指责我，因为呢，有一次我做节目，我讲啊，我说这个马来西亚的华人，哎呦，我接触啊，那真叫勤劳勇敢， 对， 好家伙， 对， 晚上比你睡得晚，早上4、5、6点钟敲你房间门，叫你起床，拍片子，我说太勤劳了，而且每个人懂4、5种语言，脑子里跟一个语言开关一样，于是我说那真是天生的打工仔，啊，这句话他不满意了。他说你侮辱我们马来西亚华人呢，你怎么能说我们是就只能做打工仔呢，我们怎么就是这个命啊？所以我就想起这个事儿啊，我很想跟他说说，绝对不是我瞧不起马来西亚的华人，而是这位朋友啊他瞧不起打工仔， 或者说是他不理解你定义的打工仔， 我爸爸是打工仔，我哥哥是打工仔，我弟弟是打工仔，美国总统都是打工仔啊，如果中国的这个各级领导，你也甭讲那个大道理，你意识到你是打工仔，我想好多问题啊会简单的多。 但是打工仔这三个字啊是很香港的，就是大陆上我们讲是工人阶级或者白领阶级，一讲工人啊这个概念啊，你就马上想到的一连串别的东西， 就想到马克思系统去了， 而且一讲你想到阶级，打工仔是个人，当然他也是个群体，但是我们更加想到是一个一个个人单独干活，但你说工人你想到是一整个阶级， 工人的对立面是资本家， 对， 打工仔的对立面是老板，这个都是中性的，老板打工仔其实都是中性的，工人资本家呢当然就有马上就有道德的 阶级矛盾，然后有道德有浪漫色彩，然后说到工人阶级呢想的不是挣钱的，他是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 是 卖力的， 是 服务的，对不对？ 以前那批精神麻醉品， 对， 大家换久了戒酒就相信了， 没错，所以你想想看，当年譬如说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啊，有一关要闯的是什么呢？就是当年很多人要经历这个意识的转变， 就是过去，比如说我们常说要批判过去大锅饭制度。什么叫大锅饭制度？大锅饭制度就是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中国建设的，所以大家都不干活。 所以，哎，闻到这个话，让我这个感想很多，一肚子苦水。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经常做这个自我反省的工作，就是每当你的这个生活有了些什么变化啊，你都要自己想想，这个不能忘本呐、啊。就说，哎，我最近就老在琢磨着我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啊，就是我觉得 人不是东西， 人不是东西，我就是个东西。我哎，有时候啊，我就发现呢、啊，这个。你是跟观众在共享这个电视这个舞台，因为你在电视上的所言所行，观众对你有一个印象，可是这个印象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让别人，可能会让观众失望的，因为你其实不是这样的，或者说不尽然是这样的。你看，我就从文道刚才那儿想哈，为什么我说打工仔这个称呼跟工人跟农民不一样？我总觉得打工仔这个称呼背后啊，它反映了一种生活态度，或者咱说大点，有一种打工仔哲学。好比说在我的周围其实有一些很优秀的理想主义者，我有的时候啊很容易被他们蛊惑的，你知道吗？忽悠就觉得好家伙，以天下为己任，伸张正义是吧，为民请命等等等等，尽管在做着这样的事情也觉得是对的，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能说假话，就是说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啊，我觉得我跟那些理想主义者啊是有距离的，我最多只能算是就同情革命的那种士绅，也愿意支持你们，可是呢咱们之间关系的根本是雇佣关系，是吧？你得我是挣工资的。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人家鲁迅呢什么不都说吗，银行里要有一点钱，要不然你很难维持你的人格，像我根本就做不到。所以我最后就明白，其实我的根本就是个打工仔。这个是没，这个就是说，怎么说呢？就好比说，有人误会我是解放军，其实我是雇佣军。但是这雇佣军呢，也许打起仗来，他明白了目的，他打的也许 他照样很专业， 他照样很 他可以是一个专业的军队。 对， 你比方同样这个 照样卖命， 同样这个字吧，你在英文里边，他们老百姓要的是什么？老百姓不是说 money 不是 job。对不对？老百姓对政府最大的要求，一个总统能给老百姓最大的许诺是什么？我给你们多 job， 就给大家多工作。那大家，所以这个打工仔就是 employee， 就是我是一个职工，在这个里边你有工作，那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称赞。在香港呢，我想打工仔是一个中性的，包括那个马来西亚朋友我也可以理解，因为很多华侨在外面真的是开店做，哪怕自己很辛苦，但是也算是老板，所以他不满意打工仔。但在中国这个特别的情况下，很多人打工仔都是，就算承认也是觉得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不对？我是个打工仔，心里呢暗暗期望，就是说要不我像以前一样，我的工人阶级啊，我是要什么，要不呢我能够有一天做老板， 或者发笔横财， 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来了，你要是不挨苦呢，你这个打工仔其实没做好，但是他不介意没做好，这个就是问题。我最近有个朋友哈，他跟我讲了很多打工仔的故事，他装修，他说他碰到的这些工人吧，建筑工人吧，人个个都是很好的，而且工作很辛苦，但是弄出来的事情呢就很好。比方说你铺了一房间的大理石，地上弄一块铜的那种通天线的那个花很多的本钱吧，最后你会发现它线太短了接不上，没法通电视。你买很贵很贵那些龙头吧，它全部装的是坏的啊，水可以变得很小，就是说你所有这些东西他都做的人都，那然后呢他就说，因为这个我这个朋友自己也是打工仔很苦，他也不能怪人家。然后哦，还有比方说最简单，他个浴缸放在外面吧，他们把大理石铺在墙上了，等他跑去以后他说，你这个大理石要铺在浴缸外面的，你这大理石铺在里面不就浪费了吗？那工人就脸红的在那里就跟他说，你要是说了公司里就是要我们赔的，那这一赔呢可能在你来说1000块也就无所谓，可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这个月就白干了。那这个人想想也算了，工人这么辛苦，对不对？然后也不干。但是问题是后来他聊下来以后，他发现这些打工仔 工作很勤劳，虽然做坏了，很辛苦，满人都是灰，但是问题是他们都不觉得，就是说怎么来说哈，他发现的问题就是说他们都不想做这个打工仔，他们都觉得他们现在做的事情 是 跟他拿到的钱 他在 是不配的，所以说他与其说他在做打工仔，他都觉得在做奴隶，在做苦求，就是说只等有一天他就，比方说你叫他接这个东西，你突然就给他比方100块钱200块钱，他的工作一下就好了，就像你说的钱是非常起作用的，但是为什么他平常他可以什么东西都可以接坏了接错了呢，就是因为他这个 job 本身他觉得 对 他觉得根本不抵他这个劳动， 对， 哎， 因此这样的一来，我讲如果这个现象一普遍的话，那就是整个你刚才讲的那个打工仔精神打工仔责任荡然无存的。 你说的是这个，这次春节我跟我们家一个亲戚，他开一个这个小公司，就是包工的哈，哎，我就跟他讲啊，讲这种这个劳资双方啊雇佣关系啊，哎，他呀是站在这个算是资方那边，他说我跟你说，现在是我面临的一个特别难办的问题，就比如说一个工厂哈，这个人说要走啊，要走，为什么要走呢？因为钱太少了。好，该不该给你钱？应该，但是呢，如果给你加了钱，跟你同样情况的100个，我这厂里是负担不起的，对吗？可是呢，如果就让你走了，现在他说那工人们都很实在，你不给我就走，我本来就不想在这儿待着。好，那么他的问题就是说，我用哥们义气，用种种手段把他挽留，为什么呢？因为眼看着他从一个小学徒慢慢在工厂干几年，好不容易培养出师了，你说他走了，这玩意儿厂里是个损失啊，也觉得惋惜，可是实在又不能给你钱，他说他现在最头疼的就是这个事儿。 不过现在这个东西就是可以分两方面讲，一方面就是所有的打工仔，当然广东人恭喜发财的时候呢，是想的是想发横财或者有好运气，但实质上打工仔的哲学啊，讲究的是什么呢？不只是要赚更多的钱，而且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 fair 公平。 对， 什么叫公平呢？就多劳多得。 对，我干得好你就给 我钱， 我努力你就该给我钱，这是个契约精神。所以呢，你刚刚说那个情况，就可能是这个契约，他觉得这个契约是不公平的， 对， 不公平的。 整整1亿的农民工现在都是 underpay， 对， 大家都是廉价的在被使用， 对，都觉得是不公平的。然后呢，你刚刚说那个情况呢，就是正好看到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转型啊，这个单位啊卡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 是 因为传统上一个公司、一个工厂、一个单位，它是个什么东西啊？它就是个大的社，它是个小社会，大的家庭，它涵盖你生活，从你出生到死都涵盖在里面，对不对？都照顾好的。那么，但是实际上现在这种单位也越来越少，而且正在瓦解。但是还是有很多公司，他觉得 日本企业就是非常强大。 对啊，但现在也崩溃了嘛，他们也 打不过美国， 打不过美国了嘛。所以现在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朋友啊，你那个亲戚啊，他那个想法就还是那种想法，就是说我这家公司我栽培一个人出来，我训练他到这，他在我这成长到这个地步，他是我的人。他想的是这个，他没有想到就是我跟他是个契约关系。 哎， 这个契约关系是一买一卖， 而且根本上啊，单位内的价格跟这个市场上的价格是双轨的，它不一样，好多矛盾于此生焉，是吧？ 对，你比如说，如果是那个工人，他可能会想说，没错，我是学徒的时候就在你待着了，但是我学徒的时候我拿的薪水不是更少吗？ 哎呀， 他也可以这么说， 打工仔啊，真是。哎，咱们现在我觉得既然讲到这个主题，我还专门找到啊，我也挺喜欢当年许冠杰，你知道吗？唱的那个我的一般大，但是那个文道可以翻译一下，他大歌词大意说的是什么？ 可以， 咱们先放这个歌， 好好好， 待会儿文道翻译一下， 好好， 北方人听不懂的，哎，咱们来看看。 我哋呢班打工仔，通街走的直头系坏肠胃，搵嗰些小到月底点够使？ 真过鬼， 确系认真出卖。最弊多屎肉至八贵，见过计，一比喺树系唔系就乱嚟废。挨亲家身块面拉起恶体， 扭下计， 你就认真开胃。怎会响？混根八两，旧脚下枪走去抢。 一下 好歌啊，这真是唱出当年香港打工仔的心声。他讲的是什么？很简单，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个我们说的打工仔呢，那么要很努力出来工作或怎么样， 为了填饱肚子， 为了要填饱肚子，这玩谁啊？广东，这又是广东人的话，就是说你打工，打工是为了什么？是玩谁？是为了填饱肚子。 但是就怕老板来发威， 就怕老板呢，动不动呢就发脾气，发脾气就把人骂一顿，然后。这种情况底下你能怎么样呢？难道你够胆啊拿个枪去抢银行吗？去抢劫吗？你又不够胆，那没办法，那就只好认命。 所以多实在啊， 对， 我就喜欢这个。 所以说半斤八两是什么，就是说你出了半斤力，你想拿回有八两啊，你真是想都别想了。 就在这个世道、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出的力要拿回来呢，这个三十年前唱出的今天中国民工的处境， 这劳动力在生产上出了问题，就是就你比如说你要出了半斤力想拿回八两，他说在当时这种社会情况底下，你真是吹整了，用广东话讲就是说 大话， 说就 胡说， 怎么讲吹口语整，就是说你拿他没办法 啊、哦、拿他没办法， 对对，实在没办法、哦、对、 所以他们现在的关键我觉得就是刚才讲那句话、就是打工仔目前中国就他觉得他自己配的对他不合理， 对， 那不合理呢，当然很少人真的能够去抢去造反，那余下来怎么办呢？我就搞灰色收入， 对， 我就利用我手里做的这个任何一份打工的工作去拿老板给我钱额外的东西， 对， 那个额外的东西伤到谁呢？就伤到其他的顾客，伤到这个楼，伤到所有的成本， 要不就马马虎虎。 照徐老师这么说，打工仔的收入要合理，要反映市场情况， 对， 这是个基本条件。 那么这样的情况，同时呢，打工仔要有自己的这个打工仔精神，就是说，你半斤八两。